这是纵情高歌，听，这是轻声哭诉，随手关上水龙头，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。 羊奶回归，人气赠品大爱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本档活动的话，请一定要关注了。 没错，本档瑞麟乳业重磅回归啊！现在起呢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、4007106108，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，只要订购两盒，一个月的量就送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。你要知道啊，这可是订购6盒羊奶粉才能免费赠送的赠品。但是今天呢，花198元喝一个月的羊奶粉之外，就送您紫砂养生杯一只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哇，这次门槛很低哦，花198元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，就送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。 嗯， 这在超市啊或者是平时订奶肯定是享受不到的。所以啊，不管您是老会员朋友还是新朋友，今天的紫砂养生杯特别超值。热线是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家住通州区的李大爷说呀，听你们的活动呢有一段时间了、 嗯、 这羊奶粉的价格倒是很实在，只是每一次都是8盒10盒的优惠活动，我就是想试一试，所以呢还是今天的活动更实在。 是， 还有家住海淀区的这个刘姐啊说，天热了要多喝水，那上一次送的紫砂养生杯呢爱人特别喜欢，只是当时啊要订购6盒才送、 嗯、 那今天订2盒就送了，这送的杯子是一样的吗？ 您放心啊，要么我们不送，要送一定要保证品质。 没错， 和之前的紫砂杯是一样的，不锈钢黑色钢琴烤漆外壁，高档漂亮，内壁采用的是紫砂泥，泡茶更醇香不走味儿。防漏旋钮式杯盖，大气礼盒包装，送人自用都可以。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516元的2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现在只要198元，而且还能不花钱免费得一只紫砂养生杯。抓紧时间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不过活动结束之前，看到一位手机尾号2343的朋友就说了，老是在广播里面听到你们的瑞麟羊奶粉，到底这个羊奶好不好呢？其实啊，好不好您得自己试了才知道。不过可以告诉您的是，瑞麟乳业专业做羊奶已经十几年了，来自于陕西富平县的秦源乳业，那里也是中国出口羊奶的重点城市。那里的奶山羊每天早上5点多就上山了，整天都在山上跑，饿了呢就吃山上的青草，渴了就喝山上流下来的雪水，所以啊，那里的山羊很特别，产出来的奶也更香、更纯、更安全。而且今天门槛这么低，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就能多送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。你要知道，之前可是订购6盒才免费赠送的，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打竹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和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博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5000年，评书名家奇欢剧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